Lesson 32. 第32课。警察罚了我100块钱。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描述图片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describe the picture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1. 大卫送王芳芳一束花。